你哋好嘛？恭喜發財，非常非常之開心，可以喺呢度同大家一齊迎接新嘅一年來臨，共同邁進新嘅一步。我恭祝各位在座嘅嘉賓喺新嘅一年係萬事勝意，心想事成，身體健康，工作愉快，生意興隆，最緊要喺呢一個春天，但願能夠花開富貴。曾踏過艱辛的每一步，仍然前去，仍然闖，不理幾高。耳邊的風聲響，像似歌聲鼓舞，努力為我走好我每步，行盡了許多的崎嶇路，還前去才能知境界更高。未來似有幻霧，要想捉捉不到，歲月在我身邊笑像圖。日再要走几多路，谁人能计，谁能知天有几高，凭自信努力做，要得到的终得到，以后就算追鹰也自豪。人再要走几多路，谁人能计，谁能知天有几高，凭自信努力做，要得到的终得到，以后就算追忆也自豪。